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1日，七一庆回归将有多项优惠，涵盖飲食、文化艺术、体育及交通等。 香港于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第七，较去年下跌两位。 本港五月整体通胀回落至2%，基本通胀率维持1.8%。 美加继续在大西洋搜杀失踪潜水器，五人生死未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2，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下咧，下个礼拜六咧就系七一啊回归嘅26周年啦。咁啊，见到寻日特首咧都宣布啊，喺一啲政府啊、公营机构等等咧，都会咧有一啲优惠嘅活动啦或者措施啦。其中咧系一啲文康设施，譬如康文署咧就多个嘅康乐文化设施都会免费去用啦，包括一啲室内、室外同埋大部分嘅公众泳池啦，免费参观西九 M Plus M 加博物馆的所有的展览啦。交通工具方面就是免费搭呢个天星小轮来往尖沙咀同埋湾仔啦。另外就是由七一当日起一年五日咧系可以免费搭电车。咁另外啲同餐饮业有关系嘅就话，业界嚟讲咧都话有一啲嘅食肆咧会喺当日咧会提供一个七一节嘅优惠，指定菜式同埋一啲餐饮品有七一节嘅优惠嘅。咁成个情况你知点睇？1872311，1872311。头先都讲到餐饮业界喺今次呢一啲嘅庆回归嘅优惠当中都有系参与到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早晨。 早晨，小罗文。 早晨，黄家和。我想问这个的业界的优惠在餐饮业那里其实是谁个提出的？是政府联络你们，还是饮食业界自己主动提的？ 双方的。因为七一都是一个大日子啦，回归。对餐饮业来讲呢，其实过往我们都有一些优惠的活动的。但是今次呢政府都有聯絡我哋，咁我哋亦都聯繫香港咧主要幾個飲食嘅商會咧，就因為加埋其實有唔少嘅會員嘅，咁希望係喺七一回歸當日咧，係做一啲比較優惠嘅活動咯，咁就推七一節出嚟嚇，咁所以七一節就。用七一節日嗰個名而打個七一嘅折扣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喺嗰個安排上咧，唔係話要求啲食肆參與嘅話咧，就全單七一節，咁啲食肆咧其實係可以指定嘅一啲菜式啦。甚至一啲飲品店啊、咖啡店啊之類咁，咁都可以選定一啲食品做一個七一節咁樣咯。 嗯，暫時有冇話幾多食肆參與咧，或者目標有幾多食肆係參與咧？ 因為今次嘅安排咧都比較短時間咁樣去組成嘅。咁目前咧，其實我哋所有嘅會員嘅參與咧都踴躍嘅。咁相信咧，而家我哋仲一路搜集緊啲資訊。咁但係咧就應該係可以超過1000間嘅食肆咧係可以參加咯。全香港有17000多間食肆，咁呢、這個如果有10%以上嘅食肆參加咧，咁呢個營造到一個氣氛出嚟咧，就會好啦。咁過往週末咧，因為而家今次嘅七一咧，亦都係喺星期六啦。以往週末咧，其實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就外遊嘅，咁去短途嘅大灣區啊、深圳啊、廣州啊咁樣，咁亦都令香港餐飲嘅市道咧喺週末期間咧其實比較淡靜嘅。咁今次七一咧就禮拜六，咁禮拜六咧亦都希望係 即係香港嘅市民咧留港消費咯。咁、當然亦都希望多啲內地嘅旅客嚟香港啦。以往咧內地嘅旅客，即係嚟香港嘅數目咧，只係及疫情前嘅大概六成到啫。咁而家趁著七一又有咁多嘅優惠，咁除咗餐飲業界之外咧， okay. 我相信其他嘅相關嘅行業啦，亦都推一啲優惠出嚟。咁頭先你都提及到啦，政府有好多即係屬下嘅設施咧都免費，咁我相信咧亦都係會營造到一個即係慶祝節日嘅氣氛咯。 但係從市民咧角度嚟講咧，佢哋點知呢一啲鋪頭啊，邊啲鋪頭係有呢一個指定菜式七一節啦？同埋講緊指定一啲嘅菜式或者係餐飲七一節，講緊可能。得一味菜咁嘅啫，咁就會唔會個吸引力又會即係相對都會打折扣咧少啲咧，又會唔會咁咧？ 遲啲咧就應該有一個網頁咧，就專門提供俾即係大眾去上網去睇嘅，咁亦都可以睇到有啲邊類型嘅食肆參加啦，同埋有咩優惠咁樣。咁喺優惠上面咧，我相信譬如話一啲酒樓，佢未必話只係指定一款嘅菜式。咁有可能佢係喺套餐嗰度咧，就做一個套餐嘅七一節嘅優惠啊。甚至菜式嗰度咧，可能揀選三幾種即係一齊推廣啊咁樣，咁就算啲市民咧，即係如果冇上網去睇嘅話，咁其實我相信因為即係有千幾間嘅食肆參與咧，咁啲市民我諗都好精明嘅，譬如去啲商場啊，或者即係去慣嘅一啲食肆。咁都會即係知道啊，邊度係有啲特別嘅優惠嘅。咁相信有啲食肆咧，即係就算推呢個優惠七一節之外咧，咁更加亦都希望係可以吸引翻啲市民咧再次幫襯嘅。咁所以據我了解咧，亦都有一啲食肆咧，除咗提供呢個折頭之外，咁仲額外咧會加一啲現金券咯。 另外今次呢一啲優惠啦，或者有啲個別有再多啲譬如現金券嗰啲優惠啦，有冇話其實計個成個餐飲業界嚟講嗰個生意額啊，會係多咗定少咗咧？即係究竟係吸引人多咗，定係可能做咗一啲嘅折扣之後，可能反而生意額仲少咗咧？咁有冇評估嘅話計嗰條數咧？ 其實有評估過呢條數嘅，咁始終咧，我哋係需要市民同埋啲顧客嚟幫襯啦。咁如果啲市民個個都上曬去大灣區去曬深圳玩嘅話，咁對香港嚟講咧，即係冇本地嘅市民消費咧，這個就唔得嘅。咁始終如果而家推呢啲折頭出嚟咧，唔係話全單七一折啊嘛。如果全單七一折咧，即係冇乜利潤，甚至係蝕本添嘅。咁相信咧，譬如話酒樓咁，舉例如果佢推一啲七一嘅菜式出嚟，咁揀選咗一兩道菜式，但係其他嗰啲咧，亦都係要會係正常嘅價錢嘅。咁整體嚟講咧，我哋都評估咗咧，即係應該就唔會話蝕本做嘅。咁我相信咧，今次即係有呢個咁嘅七一節嘅推動咧，可以為我哋餐飲業嘅生意咧即係比起以往週末嚟講咧，係會有大概15%或者以上嘅生意嘅升幅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家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家和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講到喺七一方面，各個一啲嘅康體嘅文娛設施啦，或者啲交通工具啦，都有唔同嘅優惠。頭先其中咧就提到，譬如科學館、太空館咧一啲嘅常設展覽都係免費開放啦。啲交通工具，譬如提到電車，七一起一連五日咧係免費乘搭嘅等等，亦都有啲餐飲業嘅優惠。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 昨日在立法會呢就傾到有關於呢政府在上個禮拜公布的兩個行業的輸入勞工計劃啦，另外都提到話放寬補充勞工計劃，話准許26個非技術或者低技術工種申請輸入外勞兩年啦。除此之外呢都傾到呢係上個月呢係宣布話擴大人才清單，由11個專業係擴大到51個嘅專業嘅。昨日喺立法會嘅人力事務委員會都有傾到嘅，其中嘅議員呢就關心到個別行業係咪真係要納入去咧？咁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立法會議員、註冊中醫陳永光，早晨。 早晨，蕭生，早晨。 早晨，陳永光，你就關注到中醫師係咪即係點解要納入咗喺呢個人才清單嗰度嘅？係咪咁啊？ 係啊，冇錯啊，因為我都係支持政府人才清單政策嘅。咁但係咧，因為中醫師咧呢個係個數俾啲數字大家參考下咧，因為我哋而家咧據政府統計咧，我哋而家有10,500幾位中醫師嘅，咁有8,000幾位註冊中醫啦。但係咧喺政府公營醫療體系入邊咧，係只5%嘅啫，即係話我哋有95%以上嘅中醫師係私人畢業嘅。咁根據呢啲數字，我哋證明咧就睇到香港其實中醫師嗰個人手同埋人才咧係非常之充足嘅，亦都係咧佢今次納入呢個清單咧係冇去諮詢過我哋中醫業界啦。咁尤其是咧政府亦都喺會上面講佢有諮詢個團體嘅。咁作為我係中醫界嘅代表喺議會啦，同埋我亦都係學會會長，亦都係發展委員會中醫組主席咧。佢完全政府今次係冇就呢個人才清單咧，係冇向我哋作出任何諮詢嘅。咁冇經過諮詢業界就做咗決策嘅話咧，咁我當然認為咧，呢個係體現到政府根本係冇去認真去考慮過究竟香港個中醫人才嘅問題啦，同埋咧佢亦都係冇對嗰個中醫界一個尊重去，咁所以咧我哋中醫界係好不滿呢件事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亦都反映咧，喺2022年咧係大幅度削減咗20%中醫本科學生嘅入學資格入學資助喎。咁你諗下，3間大學削咗20%人嘅嗰個學生資助，咁你好嚴重噶嘛？咁你既然覺得要削資助啦，咁你仲係要將人中醫納入人才清單？咁喺政府政策上邊咪出現咗一個矛盾，所以我哋就變咗需要跟進呢件事，睇下政府點樣解釋。但係我哋睇到琴日咧，政府官員咧喺會上邊咧俾個解釋係非常之唔充足啦，亦都係咧。我感覺到完全沒有準備到任何資料上來解答我們的問題。 那他最終有沒有解釋到為什麼中醫師會納入在人才清單上？他的解釋是怎樣呢？接不接納呢？ 他的解釋是很含糊的，他說根據，他有沒有做過調研，有沒有做過任何事，只是根據，我都看得到就是說，他整個人才清單是將醫療行業裡面的專業是正正全部擺過去，咁所有醫療行業咁多嘅專業，佢都擺入清單入邊。咁佢可以話俾我聽，哦，你係中醫專業，所以我哋嘅所有專業都擺落去，我係唔介意佢咁講嘅。佢解釋話我哋專業擺曬落去，所以我哋唔需要做任何調研嘅，只要係專業就攞噶啦。咁搶人才個政策係咁樣嘛？咁你咁解釋我都唔介意，你可以咁解釋，但係你唔可以話俾我聽有諮詢業界、諮詢所有嘢，亦都冇去正式睇過香港究竟中醫人才係點樣。呢個係政府做嘢最大嘅問題咯。 我引述翻政府嘅説法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咧有提到話，醫療專業咧主要係根據醫務衛生局嘅意見嘅咁。咁另外咧，負責諮詢嘅醫務衛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李統欣咧都有回應嘅。見尋日佢就話預計到中醫醫療服務需求會不停增加，咁啊根據上年嘅人力推算結果咧，整體醫療人手短缺啦，咁啊今年人力推算過程之中咧有諮詢中醫團體，會繼續同有關嘅團體聯絡。第一就是同不同意他说其实中医医疗服务不停加，不停有这个需求上面的增加，如果有需求的话，现在的人手可能充足，但日后会不会不充足，所以摆落人才清单 是不是合理呢？第二他说有问到一些中医团体，你会不会都了解业界其实他联络了哪些团体？ 好，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看到中医现在是政府完全未曾正式纳入公营医疗体系，咁喺公營醫療體系入邊咧，佢亦都冇一個長遠嘅目標去發展。第一、第二嗰、那個發展醫中醫發展藍圖，佢亦都未想出台。 咁整個發展區係冇做過任何嗰個方向去做嘅。咁喺呢幾年嚟講咧，其實香港嘅中醫人才非常之滿啦。第二就係話，佢話諮詢我哋業界，我哋學會有7000-8000個註冊中醫會員，佢從來冇同我哋任何嘅接觸，對於人才清單呢方面，我亦都問過業界，亦都問過學界，亦都問過咧我哋所有嘅唔同嘅持份者嘅學會，佢完全都冇接觸過。我琴日喺會上面都問佢，佢攞出數據出嚟，佢攞唔出。咁佢呢個做法咧，其實係我係令到有少少不滿嘅。咁政府其實咧做任何嘢咧係透過諮詢啦，你係咪有個統計數字話咗俾我聽係唔夠咧？冇啊嘛。啱唔啱啊？咁而家嚟講，事實上咧，我哋知道咧，喺定入咗5%嘅註冊中醫嘅公營醫療體系入邊，咁你點樣發展都好，我哋其實中醫係足夠嘅。佢冇同我哋去睇過，亦都冇同我哋傾過，咁呢個係不智嘅做法。 OK， 嗱，我見究竟納唔納入一啲嘅職業咧入去人才清單咧，有三個原則嘅，其中嘅兩個係咁樣嘅，就分別就係嗰個專業嘅人才咧，唔能夠喺本地嘅就業市場輕易覓得啦。咁另外就係話唔能夠通過本地培訓適時培育嘅咁，中醫算唔算係符合呢兩個咧？係咪即可能都要啲時間培訓，或者喺本地市場係難揾咧？會唔會係咁咧？ 當然唔會啦，大家知道我哋三間大學而家其實咧係不斷培訓緊嘅，咁但係政府頭先都正正我講過咧，佢削減咗20%嘅中醫學額，咁呢個代表咩咧？代表佢亦都冇去深入調查過。咁我亦都問過教育處，教育處話：哦，削學額，我哋問佢醫衞，咁醫衞又冇正面答覆到我呢個問題喎。第一，第二，而家中醫根本人才非常之足嘅香港，無論喺三間大學入邊咧，咁亦都係咧，我哋喺個市面上邊，我哋學界業界都好多人才喺度嘅。亦都冇聽到咧，我哋業界需要請唔到中醫師，而家係絕對請到中醫師嘅。咁呢方面係完全唔合到佢咁，但係佢可以話俾我聽，我亦都話佢係所有醫療嘅專業都擺落清單度，呢、這個我係唔介意嘅，因為始終有個專業啊，啱唔啱？咁亦都係啦，佢人才有個好大嘅問題就話，佢喺內地或者外地攞翻嚟嘅人才，佢經過我哋香港嘅註冊中醫考試噶嘛。咁好啦，佢嗰個點樣去界定佢咧？佢嚟到香港考唔到牌點咧？咁但係代醫衞嗰個代表喺琴日答我就話：哦，我哋係請到佢已經考到香港嘅註冊牌就註冊嗰個中醫喺內地我搶翻嚟，但係佢冇寫明啊嘛，所以佢個答案係非常含糊嘅。琴日係 你自己點樣跟進啊？其實下一步聽到咁嘅情況。 我其實咧，我哋一見到人才清單咧，我哋已經直接打電話問。當局嘅啦，但係咧，始終我得到嘅資訊同答案咧，其實非常之少嘅。但係唯一就我相信咧，佢哋係將整個醫療個專業咧係照板咁吸過去嘅啫，即係話佢啲同事照咁揼過去，政府要乜嘢佢就全部俾曬你。我而家睇咗成個順序一模一樣嘅。第一，第二方面就係話咧，唯一就話你香港有個註冊制度，你所有專業人才咧嚟到香港需要通過註冊考試嘅。但我亦都問到一個好關鍵嘅問題，就話如果你內地好、外地好嘅中醫師嚟到香港，佢考唔到註冊試點樣咧？佢係咪喺度無牌行醫咧？呢個係政府好大嗰個需要睇嘅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永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好，多謝曬。好， 陳永光咧係立法會議員，即係註冊中醫啦。講到就係有關於人才清單擴大嘅時候咧，包括埋中醫師，咁佢就唔同意嘅，覺得就冇話喺香港有一個人手短缺嘅情況啦，都提到話冇諮詢過相關嘅業界、中醫業嘅團體等等嘅咁。你自己點睇18723一咧？另外頭先講到七一一啲嘅優惠，歡迎大家打嚟18723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加两国争分夺秒，搜救参观铁达尼号海底残骸的失踪潜艇下落。 加拿大擴大行動，國防部說旗下多艘船隻正趕往現場，皇家海軍一艘配備了流動壓力調節艙和專業醫療隊伍的艦艇亦正在途上，避免潛艇內人員若果獲救之後會出現減壓症症狀，引致生命危險。加拿大海岸防衛隊一艘船隻已經抵達現場，另外兩艘船很快亦會加入行動，皇家空軍一架飛機繼續支援搜索行動。美國海岸防衛隊發言人說，只要確定到潛艇位置就會盡一切努力救援，但承認行動非常複雜。美軍表示已經派遣軍機和專家並安排設備予以支援，法國一艘研究船亦加入搜尋行動。歐盟委員會公布新的經濟安全戰略，提出加強對出口和技術外流的控制，包括建議對量子計算、半導體和人工智能等最先進產品的出口進行額外監管，而歐盟成員國在向尋求破壞國際和平的國家出售敏感先進技術之前應該三思。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必須確保歐洲企業的資本、知識產權和研究成果不會被某些國家濫用於軍事用途。雖然馮德萊恩強調戰略文件和個別國家無關並尊重開放市場，但有報道認為中國顯然是戰略重點。歐盟領導人下星期四五將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中國和經濟安全都是主要議題。歐盟官員透露，峰會將呼籲中國協助結束烏克蘭戰爭，參與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並重新平衡和歐盟的經濟關係。國務院總理李強繼續在德國的訪問行程，他在當地星期二下午和德國總理索爾茨出席中德經濟技術合作論壇閉幕式並發表講話。李強表示，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形勢下，加強合作是互利共贏的正道，亦是應當全力去做的正事，強調要將經濟技術合作作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基石。他又指中德應該攜手深化經濟技術合作，為加強中歐互利合作、推動全球發展作出示範和引領。索爾茨表示，德國不會走逆全球化道路，將堅持開放政策，繼續加強與中國合作，推動兩國合作在疫情後加速發展。德方願同中方通過溝通對話解決雙方合作中存在的問題。日經平均指數報33,346點，跌4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7.1美元，卖出1937.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41.58，瑞士法郎0.898，加元1.323，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兑美元0.679，新西兰元兑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大致天晴，但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慢车，而家去到兴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唐人新村交汇处去返元朗市方向，而家龙尾排返去朗天路近住朗平路。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丹桂村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繁忙，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在浪翠园四期对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喺科学园。咁另外丽景山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葵涌医院 D 座咧，而家慢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特别是影响了葵涌道荃湾方向的支路上回丽景山路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货柜码头四号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2023年政坛新秀陈学谦 Anthony。 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接近半年，我觉得除了听不同嘉宾主持的分享可以令我们更加明辨慎思之外，更加令到我们对香港不同的政治议题社会时事多了很多的心思。多谢香港电台提供一个平台给我们一班新秀发表自己的意见。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将会讲解初生婴儿会发生的膀胱输尿管反流问题。 健康热线一八七二三一一，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另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6月21日，七一庆回归将有多项优惠，涵盖饮食、文化艺术、体育及交通等。 香港于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第七，较去年下跌两位。 本港五月整体通胀回落至 2%， 基本通胀率维持 1.8%。 美加继续在大西洋搜索失踪潜水器，五人生死未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上个月就扩大人才清单去到51项嘅专业，咁头先都讲到噶啦。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下个月会就2023年人力资源推算展开咨询，最快出年第三季完成。咁当局认为以各行业现时空缺嘅情况嚟讲，香港已经等唔到啦，咁所以就要更新嘅清单。咁清单可以睇未来嘅需求去增减啦，未有一个具体嘅检讨时间表。嗱，呢个清单人才清单嘅重要系在于喺而家应用喺三个嘅输入人才。计划啦，举个例，如果政府系经一般就业计划、 一般就業政策同埋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咧，係引入清單表列嘅一啲專業人才咧，就唔需要證明喺本地咧係招聘有困難，就可以直接提出申請。咁樣咧就可以係縮短一啲處理嘅時間咧，去到四個星期，亦都慳咗啲以往要提交本地招聘證明文件啊，這個都要花一啲嘅時間等等嘅咁。尋日除咗喺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咧係傾到呢樣啦，另外都傾到有關於輸入外勞啦，我哋呢幾日都有傾到嘅咁。嗱，今日我哋都想咧請嚟兩位嘉賓咧一齊喺電話旁邊同我哋講下，無論喺勞工界同埋商界對於近日一啲勞工議題嘅睇法啦嚇。有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陸頌雄，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亦都有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仲。 早晨兩位，係我哋先講下就人才清單嗰、那個。尋日都有即係其中一個議題係呢一樣啦。我想知道陸頌雄係咪都有關注到政府出個清單之前係咪有諮詢過勞工界？這個你最主要關注人才清單係邊一方面咧？ 我哋勞工界咧，其實政府冇正式咧諮詢過我哋任何嘅內容嘅，所以我哋當其時咧出咗人才清單咧，由13個工種咧變成51個工種咧，我哋都有話言嘅。第二個咧，我哋關注到呢個人才清單咧，一個就係人數冇上限嘅，第二個咧喺個招聘嘅比例上面咧冇任何限制嘅，即係嗰間公司佢又可能係十個人請曬十個都係咧非本地嘅員工都係可以嘅。第三咧就係佢個薪酬起薪點咧只係30,000蚊，咁當佢話要參考翻個行業相關行業嘅平均工資，但相關行業平均工資點樣計咧，亦都係冇講清楚。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擔心咧，勞工界好擔心咧，青年朋友好擔心咧，就會唔會窒礙咗我哋年青人向上流動嘅機會？喂，以後30,000蚊以上嘅工，符合呢51個行業，僱主又唔需要證明係人手短缺或招聘困難，哇，就可以全球招聘、全國招聘，哇，咁我哋香港人可能好難揾工喎，之後就會有呢個好大嘅擔心喺度咯。 邵家輝，不如都回應一下呢個人才清單啦。陸頌雄頭先提到咗幾點，你哋點睇咧？ 我谂其实而家香港唔够人嘅话，一个不争嘅事实嚟嘅。咁尤其是全世界而家都抢紧人才啦。咁所以咧，即系特首上任嘅时候咧，以抢人才为其中一个重点话咧，我相信好多市民都支持嘅。咁嗱，当然喺行业里边啦，或者啲劳工界嘅朋友咧，或者啲专业人士咧，其实都会有佢自己嘅考量嘅。因为其实如果供应越多嘅话，咁其实需求越少，咁其实嘅竞争力、那个挨价能力其实越低，呢个其实常人都会明白嘅。咁所以其實如何平衡邊啲真正需要喺香港缺少嘅人力或者人才嘅話咧，其實大家都真係要認真去睇嘅。咁嗱，頭先我聽到即係上一個環節啦，好似中醫師啊陳永剛議員咧不斷講咧，喺中醫個環節咧喺個行業裏邊其實唔係缺人喎，咁樣其實係咪應該要輸入嚟咧？咁嗱，我覺得其實政府對於某一個行業嘅工種話咧，佢應該係細心去研究嘅。咁如果嗰個行業事實上喺香港係足夠嘅話咧，如果都要打開道門俾其他人過嚟咧，去搶我哋啲飯碗咧，咁對於即係我哋過去不嬲支持本地工人優先就業咧，咁就背道而馳啦。咁所以希望政府咧喺呢一方面咧，我都同意咧，佢哋應該要逐個行業咧去檢視嘅。 但係頭先阿陸頌雄提嗰兩點，譬如話人數係咪應該係上限咧？人才清單同埋即係本地嘅即係叫打工仔同埋外地嘅人才嗰比例上面係咪都要有翻咧咁？ 嗱，雖然政府其實今次冇具體寫喺文件上面啦，咁但係大家都係用常理去評估啦。其實即係嗰啲人係咁入嚟嘅話，縱使當係最需要嗰啲嘅人才嘅話，突然有幾千人收入嚟嘅話，其實我唔相信政府喺入境處又好，或者佢聯絡咗有關當局嘅勞工處又好，其實係會容易去批咯。咁而呢啲文件，我相信入咗嚟嘅話咧，其實政府會有一個程序嘅。咁除咗到時候佢會再諮詢業界咧，即係就另外一個問題。咁但我相信勞工處咧應該都會幫手去把關，即係如果唔係我哋突然之間無端話我入3萬個某啲行業嚟嘅話，咁我相信其實香港市民都會有懷疑。 陸頌雄點睇呢個？ 其實我哋琴日咧都有問過政府呢個問題嘅，佢話佢哋會把關，但係把關嘅標準係點樣咧？其實佢冇係講清楚嘅。咁冇講清楚嘅問題咧，一個就係我哋打工仔會擔心啦。第二個僱主咧都可能係無所適從嘅，即係佢好難有個預算啊。所以我覺得咧，政府咧呢方面咧，其實真係需要講得清楚啲，同埋咧要同咧 業界各個持份者，包括工會，要做好溝通。有啲行業正如昨日咧，都有兩個專業背景嘅同事啦，一個會計界嘅黃俊石啦，一個就係中醫嘅陳永光教授議員啦。即係佢對於佢哋嘅行業咧，都覺得政府係唔了解嘅。即係其實今次咧，除咗勞工界勞氣之外咧，部分嘅專業界別咧都有啲意見出現嘅。咁所以就係話，政府點樣去同各個嘅行業真係了解佢哋個人力需求，先定呢個人力清單。同埋關鍵咧，關鍵係乜嘢？其中一個點咧就係要有個清晰，佢每一個行業嗰個相關嘅工資嘅指引係點樣？而家咧我哋都冇睇到個數字，究竟定出嚟嗰個所謂嘅行業參考工資，會唔會太低，拉低咗行業工資咧？令到所謂做爛咗個市咧，咁樣呢方面咧都係我哋會係關注，令到窒礙咗咧本地人才嘅發展。因為如果你本地人才發展窒礙咗嘅話咧，咁你年青人就仲有冇向上流動或者進修嘅動力咧？呢個社會都係值得關注嘅。當然我哋係咧覺得人才係重要嘅，但係咧人才我哋集中咧應該係搶啲高端嘅人才，因為高端嘅人才咧，佢可以帶來一啲係中級啊或者基層嘅職位， okay. 而唔係過度咁樣輸入一啲咧，只係技術級別嘅所謂人才，咁令到本地個就業都受到影響咯。真係要做到本地就優先啦。 OK， 嗱，人才清單之外，其實輸入外勞咧，可能喺社會之間嘅討論咧係更加多嘅。我想就其中先講就係、是、其中就係調整咗呢個補充勞工計劃啦，暫停執行26個工種本身係唔可以輸入外勞嗰個規定，為期兩年嘅咁。兩位都講下簡單講下你哋對呢一個嘅措施嘅睇法先。陸仲先啊，不如嘛？ 好，唔該。嗱，呢個26個行業咧，我簡單解釋一下啦。過去咧就保障一啲基層嘅工種，呢啲工種咧本身就係基層為主嘅，而且係嗰個培訓門檻好低嘅，技術性唔高嘅，係讓我哋基層嘅打工仔咧有個基本嘅保障線。嚇，呢啲嘅工種咧就唔會受到即係外來勞工嘅競爭，即係令到咧我哋嘅工資又比較有，如果喺短缺嘅情況之下，有個上升嘅空間。咁如果而家咧好容易咧就申請咗外勞啦，而且呢26個行業咧又係一個問題，政府一次個放寬係完全冇同勞工界、勞顧會甚至乎喺立法會都係冇討論過嘅，咁啊即時執行。咁我覺得咧呢個做法咧，行政主導，我嘅感覺有少少變咗好似行政霸道咯。我覺得呢個咧喺個做法上、程序上咧係非常唔理想嘅。第二個咧就係、是、點樣去防止一啲僱主啊、少數僱主啊，相信係即係假招聘就真揀人。其實本地有人做嘅，不過佢可能想揀啲咧後生啲嘅、精靈啲嘅，各種嘅考慮嘅。咁佢又搞啲招聘會之後就話請唔到人，之後咧就話要申請外勞。咁仲有一個咧，就如果你有大量嘅外勞嘅話咧，我哋都擔心咧存在剝削黑扣，咁又會出現一個咧廉價勞工，打擊本地就業嘅問題。 Okay. 但呢番方面咧，政府暫時未睇到有啲咩具體嘅新措施去防止呢啲情況出現。 Okay. 邵家輝回應一下先，係咪有啲工種都係即係技術唔算好高啊？係咪真係要輸入外勞，同埋要一次過咁放咧？ 其實而家香港各行各業咧，其實絕大部分都係缺人噶啦，咁呢個不爭嘅事實嚟嘅。咁而政府嘅數據咧，喺2018年咧，我哋嘅勞動人口應該大概368萬啦。去到而家呢刻咧，得346萬嘅啫，即係足足短咗22萬人嘅。咁當中講一啲高技術嘅人嘅話咧，其實即係喺裏邊嘅話咧，其實見緊嘅低技術嘅朋友可能都爭緊16、17萬嘅。咁喺各行各業都需求嘅情況嘅話咧，其實過去呢一年嘅話咧，其實工資咧，第一其實已經升咗唔少噶啦。我啲朋友講，如果你唔加翻10%-20% 咧，你都唔使知咧啲朋友過嚟見工嘅。咁啊，如果其實生意做大咗，請多啲朋友，當然即係生意做大咗，加人工計固然冇問題啦。但係其實而家嘅市道咧，其實係咪真係好好咧？其實大家只係啱啱復常，咁大家心中有數啦。咁嗱，今年大家見到嘅人手唔夠咧，其實除咗即係老闆困難之外咧，同事你見到嘅壓力其實都大嘅。除咗你見到喺一啲盜竊案嘅話咧，其實喺第一季咧升幅成30%+，而有啲鋪頭話咧得一個人睇鋪嘅啫。咁啲同事嘅爭拗嘅情況嘅話咧，其實工作壓力咧都令到大家咧其實開始有啲要擺布。所以其實政府今次解放咧呢26個行業咧，希望都可以俾即係其他朋友過嚟咧就即係。入嚟香港，咁香港多一個選擇啦。嗱，我其實政府其實有個有兩個行業，關於建築啦，同埋航運有2萬個咧，其實唔需要經過勞顧會咧，其實直接入嚟嘅。 咁我哋業界當然其實羨慕啦，因為我自己起碼10-20% 零售界話其實賺人噶啦。咁不過今次呢一個嘅26個行業放鬆咧，其實都係好過冇嘅。咁嗱，尤其咧過去其實我哋喺勞顧會，我哋朋友講話點解其實喺勞顧會話即係佢哋覺得其實。人輸唔到入唔到嚟香港咧，其中有兩大原因嘅。第一個就係話咧，其實佢要用行業嘅工資中位數，同埋要包佢住嘅。咁而住就喺香港。咁第二個咧，其實就係話佢哋需要勞顧會過半數嘅同意嘅。嗱，如果第一個問題，你諗下，當我零售價如果14,000人工咁樣，咁佢請個朋友，你要包埋佢住。如果你包佢住嘅話，香港你起碼都7,000蚊。咁你請嗰個人嘅成本變咗21,000，仲要搞咁多文件，咁其實係冇動力令到啲人去做嘅。不過今次咧個補充方法咧，其實放寬咗佢哋可以係大喺外邊住嘅話咧，咁其實即係有我之前喺立法會通過嗰個議案咧，希望可以即日往返咧，我相信其實係有好大進步嘅。咁但係其實繼續需要勞顧會去同意過半數咧，大家你要知道勞顧會而家組成係6個資方、6個勞方嘅。咁你啱啱早兩日見到，即係佢琴日見到佢哋同政府，前日見到佢同政府傾唔掂，就6個一齊走。咁如果假設過去將來有啲 case 擺上去上面，佢6個都係集體嘅反對咧，其實我哋係擔心咧，其實經過勞顧會啲系統咧，好似過往咁，令到我哋嘅人手同埋人力嘅話，其實都係缺啦。 即係你覺得廿六個工種都最好唔好喺即係過半數呢一個嘅模式係去批，係咪咁啊？ 我哋業界當然好羨慕，頭先講緊航運同埋呢一個嘅建築界咧，佢已經批咗下出嚟啦，咁啊自己申請，唔需要再搞咁多程序啦，係咪？咁但係政府佢有另外一個睇法，可能佢係尊重勞工界，繼續將個權交俾佢勞工界嘅勞顧會嘅朋友去批准。咁我哋大家拭目以待，睇下其實嗰6位朋友會唔會真係因為香港其實唔夠人走，佢哋會盡快去批啲人力過嚟香港幫手啦。 Okay. 不過我要補充，都係香港員工就業優先呢個必然嘅。我同陸總我睇法一樣。 陸總我回應一下，即係係咪其實好似小家輝咁講，有啲行業都就算低技術都好啦，真係加咗人工、調整嘅人工都係揾唔到人咧。另外先佢話真係人少咗，其實一個人處理咗嘅工作可能都多咗嘅咁。先回應我呢兩點先嚇。 其實有啲行業咧，佢所謂話加咗人工咧，只不過係話從疫情裏邊減咗人工，即係嗰個低潮之中咧加翻少少，其實都可能係勉強咧追翻咧疫情之前。所有人工第一就並唔係即係個個行業都咁好啦，睇翻嗰個政府統計數字咧，個加薪嘅情況咧都唔係話真係好多。咁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我哋過去勞顧會咧嘅做法咧，其實行之有效嘅。委員咧其實都係實事求是去處理一啲嘅申請。譬如喺護理行業，每年都即係透過勞顧會嘅機制輸入咗幾千個外勞啦。咁啊，除咗6個勞顧會嘅勞方成員之外，即係6個勞方成員、6個資方成員，仲有主席嚇，即係勞工處處長，佢最後會決定噶嘛，係咪？佢會係裁決嘅，如果真係6-6嘅話，咁所以咧，其實都係會有個即係比較平衡嘅處理嘅呢方面。最後咧，我覺得咧，透過譬如你話使用多啲嘅智能科技啊、上班嘅彈性安排啊，同埋一啲譬如你話托兒啊、社區嘅照顧啊，點樣發掘一啲潛在嘅勞動力咧？呢個係最重點嘅，因為香港咧個勞動參與率咧，特別係婦女嘅勞動參與咧，全亞洲、全東亞咧最低嘅。點解一啲婦女或點解有啲勞動力係冇被發掘出嚟、調動出嚟咧？我覺得呢個社會咧需要去研究一下點樣鼓勵更加多人去就業。當然加人工係其中一個誘因，同埋其他嘅配套設施同埋相關政策同埋咧培訓都係好重要。 Okay. 不過陸總，我就想問一點，其實從資方嘅角度嚟講，如果佢哋喺本地請到人，咁其實仲點解要揀喺外勞去請外勞咧？又要搞住宿啊，又搞一堆嘅程序，其實對於老闆嚟講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甚至成本可能仲高嘅喎。你嘅睇法係點咧？這個說法又？ 嗱，呢個係一個可能性，但另一個可能性咧，其實講真，外勞長期潛在於一啲剝削、黑扣嘅潛規則咧，呢個我哋要正視嘅。有少數啊、部分啊嘅僱主，佢可能覺得咁樣咧，可能係未必會俾多少錢嘅，甚至佢慳多少錢。第二個咧，可能佢哋覺得咧揀嘅人會多啲。譬如最近都傳出咗一啲喺機場將會喺內地招聘一啲機場翻工嘅人，全部都話要大專程度，年紀咧就係有一個 40岁以下嘅话，年青力壮高学历，佢哋可能觉得喂用相同嘅价钱，可能有更好嘅选择。咁又会有个咁样嘅诱因系唔出奇嘅。我唔系话全部雇主都系咁嘅谂法，但有部分雇主咧可能会有咁嘅谂法。咁呢个咧就会窒碍咗咧本地工人嘅就业。就算唔会话搞到本地工人冇嘢做，都可能令到佢哋加人工咧系会好难。咁点样做到我哋即系希望做到嘅优质就业咧 ？OK， 阿邵家辉点睇咧？拣嘅人系咪用外劳嘅方式可以变相多咗？咁同埋头先话议价能力啦，长远有冇一个嘅诱因去再改善本地劳工嘅薪酬咧？咁点睇呢个？ 嗱，第一，我一定要緊守咧嗰個叫做請其他朋友過嚟幫手嘅時候，都要用嗰個工資中位數啦。即係只要大家嗰個工資都係一樣，話正如頭先阿洛文所講嘅話嘅，你大家諗下，上嚟嗰啲人點會搞咁多手續，即係請外來啲人嚟幫手咧？除非即係本地係請唔到人嘅啫。咁嗱，至於點樣去釋放本地嗰啲朋友咧，其實勞工界一路都有呢個嘅建議嘅，我哋唔反對嘅。能夠釋放多啲人過嚟幫手嘅固然好啦，但係其實而家已經係3% 嘅失業率㗎啦，咁差唔多係全民就業。咁嘅情況話咧，你見到將啲遊客越嚟越通關，越嚟越多話咧，咁啊只會我哋嘅需求係越嚟越大嘅。所以其實如何咧去適量地啦，去適量一啲人手過嚟香港，咁同埋頭先另外除咗嗰個工資中位數話咧，那個配額我相信都可以令到啲嘅業界去啲勞工嘅朋友咧可以放心嘅。即係舉個例子，原來嗰個行業爭30,000人嘅，咁你唔好入曬30,000人啦，你入低啲，咁只要有一定嘅需求喺度咧，嗰啲朋友嘅升職啦，或者去轉工嘅機會，其實一定會有嘅。所以點樣去喺行業嗰個嘅需求咧，要準確把握咧，呢個政府同埋業界為大家就努力。 陸翠紅咧覺得個配額係咪叫保障到啊？即係起碼你爭30,000人嚟講，佢配額都係得20,000，即係咁其他都係本地勞工啦，起碼咁。 嗱，其實但有兩個計劃是不同的。如果個行業計劃來講呢，它那個是計那個差額裡面的一個比例才是輸入外勞。那這個呢仍然有一個比較大的差額呢是要本地招聘的。這個呢可能個衝擊是會小一點，但你說整體整個補充勞工計劃呢，它的要求呢只是2:1的啫。即是兩個本地一個外勞。那其實我們現在未必缺1/3那麼多的嘛。咁即係變相一個極端嘅情況，佢可以咧缺嗰1/3咧，全部都係請外勞，都有咁嘅可能性嘅。咁所以如果你一啲缺嘅人手有一個比較容易嘅途徑，就好容易用外勞去補充咗嘅話咧，咁本地勞工嗰個議價能力就冇咗咯。咁當然我哋明白咧，其實做生意咧好多嘅成本開支嘅，生意亦都唔一定好易做。但係除咗勞工嘅成本之外，喂，租金都可以減啲啫，係咪？即係其實係一個社會分配嘅一個過程。香港本身咧，我哋作為發達城市嚟講咧，我哋本地工人嘅工資其實唔算好高嚇。好多人用新加坡比，喂，新加坡人嘅工資咧遠高於香港嘅人一截， okay. 特別係基層嘅工種。呢方面咧，我哋基層就希望湊個今次嘅經濟復甦或者復常，就有個薪酬待遇的改善， okay. 我們希望是這個情況。 邵家輝，我就想問，其實有外勞還有沒有誘因去做這麼多培訓，是吸引一些本地人入行，或者會不會其實同意有些行業再做一些培訓都未必有本地人做呢？ 其實人手不夠的話呢，這個是一個數學的問題來的。正如我剛才都說了，現在香港爭成22萬人，那你如果本身是有需求的話，那你的人就算你去 A 公司的話，明天 B 公司其實他走過來， B 公司就請人了。這個只不過是大家互相請，而力都是為什麼令到今年的話呢，那個工資是螺旋式地上漲的嘛。那如果能夠轉嫁到給消費者的，那而我們的競爭力沒有影響的，那其實固然是希望是共同分享啦。 Okay. 但如果轉嫁不到給消費者呢，其實那些公司第一就是結業，第二我們的競爭力，昨天你看看的報告都講出來，我們的競爭力說香港其實現在又繼續向下走了，那我相信這個都不是大家希望見到的事。 OK， 最後我就想問陸仲雄，在今次擴大即輸入外勞這個計劃，你覺得其實工會發揮的作用有多大，或者即所謂的議價能力還有多大，怎樣監察到本地整個市場受的影響呢？ 在今次那個輸入外勞整個政策來講呢，建造業嗰度咧就好少少，佢有個委員會咧，工會會有個參與嘅角色。但係譬如琴日我哋喺人事務委員會裏面咧，我哋都追喂交通嗰個行業計劃裏面點解冇工會嘅參與咧？係咪點解即係發展局核下嘅建造業 嘅輸入外勞就由工會參與，嚇、嗯啊、運物局就冇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奇怪嘅。 Okay. 第二個咧，都想 十零秒即 係 講埋呢點啊，好。 係啦，其實我哋就唔係話失業率低就冇潛在勞動力，我哋係個勞動參與率低。嗰度有好多嘅潛在勞動力咧，係、 okay. 有待社會發掘，係唔一定要輸入咁多。 OK， 好，唔該曬兩位，啱啱傾過就有陸俊雄同埋邵家輝，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2023年6月21日，七一慶回歸將有多項優惠，涵蓋飲食、文化藝術、體育及交通等。 香港於世界競爭力年報排名第七，較去年下跌兩位。 本港五月整體通脹回落至2%，基本通脹率維持1.8%。 美加繼續在大西洋搜索失蹤潛水器，五人生死未卜。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昨日立法會咧都講到喺立法會嘅委員會討論到有關於一啲勞工嘅議題，除咗話外勞嘅政策咧，都討論到有關於呢個人才清單喺上個月咧宣布係擴大去到51個嘅專業等等嘅咁。有關於外勞方面啦，咁啊特首李家超咧尋日喺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咧都回應到有關於勞顧會勞方委員咧離場抗議嘅事啊，佢係重申咧補充勞工計劃嘅審批並唔表示一定會批准嘅，必須有充足證據證明在本地請不到人，強調審批結果和過程都是會諮詢勞顧會。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 1872311。另外有關於這個的外勞的不同的看法，無論是你覺得可能是資方或者勞方哪一方面的意見是啱啲呢，或者你自己留意到外勞那個的需要性，現在社會上面的人力究竟夠不夠，失業率等等的情況呢，都可以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有吳小姐的早晨。 早晨啊，我想讲一讲咧，我哋嗰个劳工咧系好短缺嘅，尤其是清洁啊，就同埋嗰啲杂工咧系永远都请唔到。我讲翻我的经验，我30多年前咧就开一间嗰啲宠物嘅护理中心，有兽医嘅。咁但系我哋请个清洁咧，系初嗰阵时开张咧，80年代、90年代系都容易嘅，但系90年代尾、2000年开始咧，就已经发觉请唔到啦。我都唔記得阿周庸係幾個邊個時代咧喺度做主持。 嗯， 我打電話上嚟話俾佢知，我係請唔到。嗰陣時個人工咧應該係5000多元，我出到7000多元，冇人嚟。佢話佢唔信，咁佢幫我呼籲，呼籲咗之後咧就有幾個電話打嚟，有兩個人嚟見工，有一個翻工，跟住翻咗3個鐘頭就走咗啦。咁佢話太辛苦啦，佢話佢捱大咗啲仔女啦，而家唔需要咁辛苦咧，再去揾份咁嘅工。咁我真係拗曬頭出資咧，再出咯。拉尾我睇到張紙啦，哦，原來咧嗰、那個有間牛奶公司咧，佢哋出18000請個洗碗，都請唔到，仲係包三餐又包食宿。 呢個係咩年代嘅事啊？呢個講緊。 呢一個係唔係好耐年代嘅事啊？ Okay. 10年前嘅事啊，已經我哋開始請唔到人。咁啊，請咗啲護理員咧，佢哋話我又要做雜工，我又要做清潔，又唔做。咁如果咧係以前冇菲傭嘅時候嚟幫我咧，我根本係出唔到嚟社會做嘢噶。咁我唔明白勞顧會點解話要點樣保障啲工人？我哋而家咧係嗰個年紀大嗰啲人咧，唔係腰酸骨痛咧做唔到咧，就係佢哋個生活咧仔女大咗，佢唔需要咧為呢啲錢咧走出嚟咁辛苦啦。所以咧，我哋係絕對請唔到清潔雜工。我而家去洗头咧，洗头嗰个师傅咧系一脚踢，冇洗头仔噶啦，已经佢话冇学师噶啦。咁点解佢唔去体察下民情，睇下咧有边啲人咧系话坐喺屋企等紧工做咧？我哋喺呢一个咧劳工处粘咗张纸啊，粘完又粘，粘完又粘，喺我哋嗰个铺头门口咧粘咗张纸，张纸烂完又再 连翻，烂咗张纸又再连翻，永远请唔到人，唔会有人入嚟见工嘅。所以咧，我希望咧，政府同埋劳资嗰方面咧，佢哋听下我哋雇主嗰啲意见咧，我哋真系请唔到人咯。 OK， 好啊，唔该晒吴小姐，佢就系作为一个雇主嘅角度啊，讲到而家一啲请人难嘅情况，你知点睇？18723111，提到一啲可能要做一啲清洁啊，或者啲杂工嘅行业啦，请人难啊，会唔会你自己都有留意到咧？18723111，休息一阵。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你有没有听过以下的运动啊？叠杯、独木舟水球、沙板、落山单车。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记得留意多些我们逢星期三的潮兴新运动环节啦。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我讲下关于教育啊。教育局咧就推出一个叫初中人工智能课程单元，就建议咧喺学校咧就推行10至14个钟头嘅人工智能课程，进一步培养一啲学生嘅计算思维同埋加强呢个创科嘅学习。嗱，有关于呢一个相关嘅课程咧，根据教育局所讲啊，涵盖啲咩咧？人工智能基础、人工智能嘅伦理、电脑嘅视觉、电脑语音同语言、虚拟实境、机械人、社会影响同埋未来工作等等唔同嘅课题嘅。咁就课程划分为3个唔同嘅程度啦，老师都可以根据教学需要安排教育嘅次序。咁就话课程嘅单元重点咧，包括头先提到嘅人工智能伦理啦、人工智能嘅社会影响啦，同埋人工智能同未来工作等等嘅。咁课程入面都涉及到介绍而家成日都讲嘅呢个叫 ChatGPT 嘅即係程式咁樣啦。咁嗱，就住呢個情況有關人工智能，成日呢個嘅時間都成日都講噶啦。咁對於社會方面係有一啲益處嘅，但係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喺學界喺學校方面，學生有啲乜嘢要留意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副主席，亦都係中學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教師梁敬遠。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好。 早晨，梁敬远，可唔可以讲下？头先我提到呢一个嘅初中人工智能课程单元，你哋关注系边一方面咧？同埋过往其实呢一啲内容系咪冇涉及到喺即系正式嘅课程啊？都系有教授嘅。 系我谂个课程本身咧，就即系我谂呢啲课题咧，我谂大家都好有兴趣。即系喺即系最近大家都听ChatGPT 啦，讲好多啦。咁其實咧，即係我諗老師同埋學生咧都聽到呢個課題咧，其實咧都好即係好想知道多少少嘅。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即係教育局咧就喺個課程嗰度咧，就俾多少資源我哋啦，就支援我哋咧去即係喺AI 方面咧去多少少嘅涉獵啦。咁去即係將呢個 AI 咧正式擺咗喺我哋個課程入邊啦。咁以往有冇呢個課程嘅內容咧？咁其實咧喺教育局咧佢其實都有啲我哋叫適用書目表嘅。咁其實喺嗰、那個審書個書目表入邊咧，其實教育局係冇一本即係叫做我哋叫適用嘅書目咧，係專門講 AI 嘅。咁當然啦，坊間都有一啲科，即係有啲嘅我哋叫參考書咧。咁有學校都會用嚟去教一啲 AI 課題。咁但係如果你話正式嘅課程文件或者正式嘅一啲教科書咧 ，AI 呢一個課題咧喺今次呢一個新推出嘅課程咧，應該係第一個嚟㗎啦。 有關於呢一個即係課程嘅教材啦，你自己嘅關注點係啲咩咧？會唔會有部分學校可能真係少啲接觸 AI 課程嘅喎？咁佢哋需唔需要多啲嘅資源咧？除咗有呢一個嘅即係單元或推出咗一啲相關嘅資料之外嚇， 係。我諗真係唔同學校有唔同嘅關注啦，即係譬如我哋都聽到有啲學校係譬如嗰我哋有個簡介會啦，咁都有同即係教育界業同工，即係有其他學校嘅老師咧都講，就係話咧佢擔心個課時唔夠。 咁其實而家 咧係啊，因為其實而家咧喺我哋初中咧，咁有電腦科啦，咁有啲學校會有呢個設計與科技科啦，同埋其他一啲我哋叫做科技教育嘅呢個學習領域嘅課程。嘅一啲嘅課時嘅，咁呢啲科學科咧，咁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要教嘅嘢嘅。咁而家咧就可能有啲學校咧就以往有參加過賽馬會嘅嗰個 AI 嘅 project 咧，咁就可能佢已經咧喺課程入邊咧嘗試已經涉獵咗一啲嘅部分嘅內容。咁咧可能咧課時佢可能咧就會即係鬆動少少。咁但係一啲可能未參加呢個計劃嘅學校咧，咁都有反應就係、是、我以往都有一啲嘢要教嘅喎。 佢可能又要行至高中啦，咁亦都有一啲嘅譬如要推 STEM 啦，喺學校可能咧喺 STEM 嘅發展嗰度咧，其實都已經用咗好多課時，又或者有好多嘢要教，咁所以咧今次佢哋咧都會擔心就係咧喺推呢個新嘅課程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多啲課時啦，會唔會學校會有啲嘅調撥啦，喺呢度咧俾一啲多啲資源咧俾學校去教呢個課程咁樣咯。 嗯，你自己覺得咧十至十四個鐘係咪恰當咧？又係咪應該從第二啲科目嗰度可能撥翻啲課時過嚟咧？ 其實我哋咧，即係如果以我自己學校咧，其實個課時其實都緊張嘅，係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課時其實係咪真係好要求好高咧？其實我又覺得都唔係嘅，因為其實而家就算我哋正如頭先講咧，我哋有冇一啲係叫做 AI 專門嘅課題去教 AI 咧？咁其實以往都冇嘅。咁但係其實我喺我自己教嘅一啲嘅課題入邊咧，咁譬如我哋教緊寫 program 嘅時候咧，咁我都會喺中間抽一至兩課咧。去喺做 project 嘅時候咧，攝一啲 AI 嘅啲內容落去，咁即係其實咧喺教成個 AI 嘅課程入面咧，其實咧我相信咧係同一啲課題嘅整合咧都係有關嘅。咁如果你係即係能夠喺個課程設計方面啦，如果老師可以花少心思嘅話咧，喺課程設計上面可能將一啲唔同課題整合咧，其實個課時係可以騰空到出嚟，可以係即係將我哋一個即係最新要教嘅一啲內容咧去攝落去嘅。 Okay. 今次就話其中提到啲課程單元嘅重點啦，包括就係人工智能倫理、人工智能對社會嘅影響、人工智能同未來工作咁。你覺得係咪重點咧？呢啲即係對於學生嚟講，要知道有幾重要咧，或者知同唔知嘅分別係點樣咧？又 係嗱，學生一定係覺得動手做一定好玩啲嘅啦，即係一定係一啲 practical 嘅內容係一定係好玩啲，同埋即係佢覺得係即係學到嘢多啲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喺課程設計嘅角度去睇咧，其實我哋永遠咧成個課程設計都係著重三個範疇嘅，我哋簡稱叫 ASK 啦，分別中文就係知識、技能同埋態度。咁我哋平時講緊嘅知識就可能係一啲即係硬件啦、軟硬件啦、互聯網啦嗰啲係一啲知識啦，技能就可能大家講嘅 program 啊嗰啲啦，或者一啲軟件操作就係一啲技能啦。咁其實態度咧都係我哋課程入邊咧一個好重要要教嘅一個資料嚟嘅。例如我哋講緊一啲版權啦，例如講緊一啲網上嘅行為啦，例如網上欺凌嘅一啲嘅知識啦。咁呢啲其實我哋係都好重要要教嘅。例如其實我哋講即係成日都聽到有人講hacker 黑客。咁大家可能會覺得黑客本身就係一個壞人啦，即係做壞事嘅人啦。咁但其實咧喺 IT 界咧，其實都有一啲我哋叫 ethical hacker， 專門有啲大公司咧去請一啲嘅 hacker 咧去攻擊自己嘅公司個網站或者系統，去試下睇下佢個系統入面有冇啲漏洞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工種嚟嘅。點解可以會請到一啲咁嘅人咧？其實咧背後就係講緊一啲個倫理價值教育嘅問題。如果嗰啲有技術嘅人，如果攞咗個技術去做壞事，本身就會出嚟個效果就會係唔好咯。咁但如果佢係知道一啲黑客技術，然後係幫間公司揾一啲漏洞出嚟咧，其實佢係做緊一件好事嘅喎。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如果將個科技用得好咧，其實係可以造福社會。平時我哋講緊武器，其實武器可以殺人，其實亦都可以救人。科技亦都係一樣。 我想問，其實而家喺初中嚟講咧，對於用呢啲 AI 啊、人工智能啊，或者聊天機械人啊，即係 ChatGPT 嗰個嘅態度係如何咧？或者其實多唔多學校係用到部分呢一啲嘅技術嘅？定係對於初中嘅學生嚟講都係太早啦咁樣？咁如果太早嘅話，用今次呢一個嘅單元會唔會太難理解咧？對於學生嚟講又？ 我諗學生而家就即係我哋好難去話完全俾佢用㗎啦，即係就算聽大學嘅取態咧，而家好多大學都開放去俾啲學生去試啦，或者教職員去試啦。咁中學老師咧，其實我哋接觸嘅中學老師咧，其實即係個態度都普遍開放嘅。咁可能因為我哋個會本身係啲資訊科技嘅培訓啦，咁我諗資訊科技老師係對呢方面咧個態度都相對開放嘅。咁我哋亦都有聽到一啲譬如語文科嘅老師咧，咁都講緊原來 AI 咧幫佢去做一啲嘅教學咧，其實都好嘅喎。例如一啲朗讀文章啦，咁其實可以透過 AI 咧去幫佢去辨別佢讀得準唔準啦，又或者去幫佢去睇下咧一啲語文上面嘅 grammar 有冇問題啦。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即係等於咧，除咗老師一個人教之外咧，亦都多一個咧去助手去幫佢喺個課堂上面教咧。咁對佢自學呢個將來嘅一個future learning 咧，對佢嘅呢個能力咧都有一個提升嘅。咁所以咧喺初中咧，其實咧我哋都見咧都有學生咧其實開始用緊一啲 AI 噶啦。咁但係你話佢係咪一個適當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今次個課程設計咧係擺喺初中咧，其實都係唔錯，因為咧 太如果喺小學就已經係即係好高調去教 AI 咧，其實佢哋可能又未係一個好適合嘅時候。 嗯。 啊，咁而家今次咧，教育局咧就喺小學度，即係主要係做一個程式編碼，即係編程嘅課程先啦。咁然後去到中學、初中嘅時候咧，先至俾佢涉獵 AI 咧。其實我覺得嗰個時間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安排嚟㗎啦，已經係。 嗯，具體你覺得其餘教嗰陣講到 AI 或者 ChatGPT， 要啲同學仔要特別留意啲乜嘢咧？其實應該要即係講解或者去使用嗰陣係要有啲咩留意咧？ 我諗正如頭先主持人都嘅提啦，咁其實科技係一個我哋叫兩刃劍啦，用得好咧，其實係造福社會嘅。咁但係學嘅同時咧，我諗同學都需要知道咧，呢個科技咧可以背後可以帶嚟嘅傷害究竟有幾多？同埋咧，我哋而家用緊好多科技，其實係可能係即係大家以為係免費啦，其實俾即係可能你唔使錢就可能用緊某啲網站啦，或者某啲 app 嘅啲服務啦。咁但係其實背後咧，其實大家可能係即係犧牲咗自己嘅啲私隱嘅。例如我哋點解即係做個 AI 可以做得咁準咧？其實因為我哋提供咗好多資料俾嗰個 AI 啦，去即係幫佢去咗培訓咗 AI 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 upload 咗好多資料上去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究竟我哋有啲乜嘢資料係適合 upload 上去，有啲咩係唔適合擺嘅。如果係即係將一啲好私人嘅資料啦，或者一啲我哋叫敏感度好高嘅資料咧，擺上去一個AI 平台咧，其實咧背後可能亦都有一啲資料洩漏嘅風險咯。咁同學仔呢個方面都要知多少少嘅。 OK， 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啊，梁敬遠。 好啊。 好啊，梁敬遠咧就系资讯科技教育领袖协会副主席，亦都系中学资讯及通讯科技科教师。咁啊，讲到啊，关于喺初中啦推出呢个嘅人工智能课程教材啦，咁啊，教育局都话期望啲学校系用公帑咧尽快有一啲相关嘅规划嘅，涉及都系10至14小时嘅课时嘅。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再次呼吁中国进行军事对话。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表示，美中两国建立两军之间的交流，对于减少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摩擦至关重要，强调这个是管理竞争和危机沟通的一个重要方式，确保避免误判和误解。他又强调美方仍然愿意并能够在各个层面进行会晤，呼吁中方作出适当回应。转到英国伦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对有关中国计划在古巴建立军事设施的报道深表关切，并已经向中方表达关切，强调美方会保护美国的利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报道时说，不了解有关情况，但是中方希望有关方面将精力多用于有利于增进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上。以色列当局表示，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4名以色列人死亡，另外有4人受伤。襲擊發生在西岸北部埃利猶太人定居點附近的一個加油站，兩名巴勒斯坦襲擊者先向加油站一間餐館的顧客開槍，然後再襲擊加油站的人，一名襲擊者被以軍開槍擊斃，另外一名襲擊者就揸車逃離現場，其後在巴勒斯坦城鎮圖巴斯附近被以軍開槍打死。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承认被击毙的两名枪手是他们的成员。以军星期一曾经突袭西岸城镇杰宁，并同当地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持续搏火几个钟头。巴勒斯坦卫生部门说，以军袭击导致至少5人死亡，超过90人受伤，以军方面就有8人受伤。美加两国争分夺秒搜救参观铁达尼号海底残骸的失踪潜艇下落。加拿大扩大行动，国防部说旗下多艘船只正赶往现场， 皇家海軍一手配備了流動壓力調節艙和專業醫療隊伍的艦艇亦正在圖上，避免潛艇內人員若果獲救之後會出現減壓症症狀，引致生命危險。加拿大海岸防衛隊一艘船隻已經抵達現場，另外兩艘船很快亦會加入行動。皇家空軍一架飛機繼續支援搜殺行動。美國海岸防衛隊發言人說，只要確定到潛艇位置，就會盡一切努力救援，但承認行動非常複雜。美軍表示已經派遣軍機和專家並安排設備予以支援，法國一艘研究船亦加入搜尋行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炎熱，大致天晴，但有幾陣驟雨，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324点，跌282点，成交金额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69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5.2，腾讯最新365.6，跌4.4。阿里巴巴85.75，跌2.6；美团128.7，跌3.6；友邦保险80.2，跌1.15；药明生物最新39.05升3毫；中国平安50.15，跌5.5；盈富基金19.68，跌2.4；恒生中国企业66.8。跌9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7，日元141.65，瑞士法郎0.899，加元1.322，人民幣7.189，英磅對美元1.276，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7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3455点，升66点。港金报1808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28美元，卖出193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去大埔近住沙田亨氏会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城门隧道管内。而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另外在丽景山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来回方向近住葵涌交汇处的慢线都需要封闭，车龙分别排在祖尧村和马嘉烈医院。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客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去到泥围。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向九龙、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还有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父母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是时候报答他们了。香港年金给父母终身稳定的每月收入，有了这个一世的承诺，父母可以轻松享受退休生活，做仔女的就不用为他们担心了。即打25125000，或者去香港年金网站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大家好，我是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陈仲谋医生。在香港，焦虑和抑郁症这类情绪病很常见，可能不少人间中都有情绪低落和很紧张，但是如果症状持续，令到你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没有胃口，失眠，专注力下降，甚至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那就快点要找专业的人士求助吧。 正另一点，和你关心身心健康多一点。 2023年6月21日七一庆回归将有多项优惠，涵盖饮食、文化艺术、体育及交通等。 香港于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第七，较去年下跌两位。 本港五月整体通胀回落至2%，基本通胀率维持1.8%。 美加继续在大西洋搜索失踪潜水器，五人生死未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身为和带领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咧就系呢一个嘅强积金条例啦，其实积金局咧要每4年咧，对于一啲缴纳强积金嘅最低以及系最高嘅入息水平咧，要做唔少过一次嘅检讨嘅咁。嗱，而家积金局就建议系唔就呢一个嘅最低及最高入息水平咧做呢一个嘅调整啊。最新就系话，因为提到就系话，2018至2022年呢个周期嘅检讨报告提到咧，就系话因为疫情对于唔少市民生活咧都造成沉重打击，严重影响一啲嘅中小企业嘅运作啦。为咗稳定经济，为企业提供喘息空间。同埋保障就業等等咧，就唔調整呢一個嘅最低同埋最高入息水平，咁去繳納呢個嘅強積金嘅。咁而家強積金嘅最低同最高嘅入息水平咧，就係7100元同埋30000元。咁即係市民咧每個月如果佢入息低過7100元，就唔使供強積金嘅，咁啊淨係僱主要俾。按佢入息啦，就係供5%啦。咁如果入息係高過7100元，咁就勞資雙方都要係按住僱員嘅入息係俾5%。咁啊上限係去30000元嘅5%嘅啫。咁即係話最多都係供1500元嘅咁。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而家冇調整嘅情況，佢哋嘅睇法係點啊？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系早晨， 早晨林泽星，点睇积金局话建议唔就最低同埋最高入息水平做个调整，同唔同意佢讲嘅原因咧？又 如果系就住上一个周期系2018年至到2022年呢个周期咧，咁我哋都觉得系理解嘅，因为即系话系社会事件啦，再加上3年嘅疫情啦，就呢3年嚟嘅平均嚟讲，嗰个经济都唔系太好啊。咁可能如果加工款嘅話咧，就會唔會對一啲中小企啊，可能有少少壓力啊？即係嗰個社會都可能覺得暫時唔好喐住啦。咁呢個我哋表示理解嘅。但係講緊如果係新一個4年嘅週期，譬如話由2022年去到2026年咧，咁我就覺得其實政府應該係即時去檢討咯。咁因為嗰、那個下限同埋上限其實都已經係根據嗰個法例嘅建議咧，其實已經係嚴重滯後，因為下限咧根據嗰個法例咧就係話要嗰、那個 月入嘅中位數嘅一半啊嘛。 冇錯， 依家都係7100蚊，其實我諗依家嗰個中位數嘅一半可能都去到9000多-10000蚊啦。咁而上限咧，亦都講緊係整體嘅收入嘅第90%。咁依家可能都已經超過50000蚊噶啦。咁所以上下限其實都係嚴重滯後，亦都係10年差唔多都冇喐過。咁應該係新一個週期，其實應該係即時展開呢個檢討咯。 嗯，你自己心目中個建議係點啊？應該嗰個所謂下限同埋上限要點調整呢？ 下限嗰度咧就更加係牽涉一個比較重要嘅問題咧，就係、是政府咧都會計劃建議為一啲低收入人士咧去代供強積金啊。咁如果按照依家嗰個安排咧，就係7100蚊留下嘅員工咧，政府就會因為佢員工咧就唔使供款啊嘛，咁政府就會督佢供強積金，令到佢退休都可以多啲錢啊。咁但係依家其實講緊10年都冇喐過呢個下限，其實講緊一個最基層嘅工友，都9000多蚊人工啦。咁變咗咧，其實政府呢個咁好嘅政策咧，到頭來咧，如果唔調整個下限咧，就冇乜人受惠，其實又係變咗俾人鬧。咁我哋覺得咧，就應該盡快去到提升，真係去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工資中位數嘅一半，咁大概係10000蚊到啦。我哋覺得。 咁、不過都好現實嘅，而家都未正式話為嗰個低收入人士代供強積金，個都未推嘅呢、這個都。 嗯，是啊，因为这个我们都是想他尽快推行的，因为其实都是上任行政长官2020年讲的政策，现在都2023年了，其实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政策呢其实都是惠及一些比较基层的工友，特别如果你不调整个下限，你做这个政策呢其实更加没什么人是受惠，结果即是惹来市民的批评啊，亦都不是一件好事啦，所以我们觉得两个要配合，即是提升那个下限，跟住呢就尽快去推行这个代低收入人士供强积金这个政策。 嗯，其实你觉得调整对于雇主的负担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有些讲话即是經濟嗰個嘅壓力啦，咁如果加上埋即係取消強積金對沖，都可能令到一啲嘅勞工成本增加等等咁樣嘅。你覺得調整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咧？ 嗱，下限嗰度咧，其實對僱主係完全冇影響嘅，因為其實無論嗰個員工係收入係幾多，甚至係低過7100蚊，按依家嘅情況，其實僱主都係要供款嘅。咁、只不過下限嗰度咧，就係話僱員咧就唔需要供款，咁將來咧就可能政府咧都會代佢供咁解嘅啫。所以下限咧對僱主咧係完全冇影響嘅。咁你話上限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影響，但係我覺得嗰個影響又不會太大啦，因為依家30000蚊，咁講緊如果去到90%，就可能即係講緊係去到可能10000蚊左右啦。咁因為3000至5000呢個都係一個中等收入嘅一個員工啦。咁如果一啲基層嘅行業，其實佢可能公司裏面大部分嘅員工都唔會去到呢個數嘅人工，咁其實對佢亦都冇影響，佢個供款咧亦都唔會因此而增加。咁如果人工比較高啲，可能都係大啲嘅企業啊，咁、相信佢哋能夠負擔咯。 我見你喺立法會提到一樣嘢，其實呢個強積金嘅入息水平上限同下限係咪可以分開處理咧？你意思係咪上限就維持翻唔喐，咁就唔影響個僱主嘅負擔啦？咁就純粹係個下限提升，係咪咁嘅意思？ 我哋就覺得係啊，因為下限咧係比較急切嘅，因為涉及基層嘅工友，同埋牽涉係政府代低收入人士供強積金，同埋對僱主係冇影響噶嘛，所以我哋覺得呢個係刻不容緩去改善嘅。咁但係至於你話上限會唔會僱主係需要多啲時間去討論呢？因為始終涉及增加佢哋嘅供款，但我個人咧都覺得應該係符合翻嗰個法例去到第90%。咁但係呢度可能同僱主會多啲嘅溝通啊，多啲嘅時間去討論。咁係咪唔好影響咗下限可以分開處理咯？ 但會唔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即係起碼短期啦，如果真係提高咗下限而唔維持嗰個上限係不變嘅話，會唔會令到整體嗰個強積金嗰個供款或者一個權益嘅水平係減少咧？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 我諗對特別係上限嗰度都會有少少嘅，所以我哋都覺得上限嗰度唔能夠拖得咁耐啦，因為上限都係希望一啲中高收入嘅人士佢都供多少少嘅強積金， 令到佢嘅退休生活可以好啲。其實對僱員都係好嘅，佢供多一千蚊咧，僱主亦都會供多一千蚊，佢整體嘅強積金嗰個累算權益咧，應該係會多咗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林振声，同你倾到呢度。林振声咧系劳联立法会议员啊，讲到有关于呢个嘅强积金嘅最低同最高入息水平。咁啊，而家积金局就话建议系唔调整嘅。咁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史蒂芬平克嘅著作《理性》，书名简单。但是是一本极为重要的书，它综合了哲学家的观点，认为理性是运用知识去达成目标的能力。举例说，银包在书架上面是你相信的想法，是你掌握了的知识，而如果你还是去鞋柜去找银包，那就代表你是不理性的人了。了解理性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理性的另一个重点，实现目标。 作者引用了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提出的例子，要我们想象一块磁铁和一些铁粉，当铁粉靠近磁铁的时候，它会以最快的速度扑向磁铁，因为磁铁是铁粉的目标。但是如果铁粉和磁铁之间放了一张卡片，当磁粉靠近磁铁的时候，它会被卡片阻碍，没办法接触磁铁。这样意味着什么呢？卡片只是一个阻碍，当铁粉遇到阻碍的时候，就会没办法实现目标。这个因为他缺乏运用知识去实现目标的能力，亦都是缺乏理性。平克进一步解释，如果你不理铁粉和磁铁的比喻，就去想下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当墙成为阻碍，罗密欧就会翻过墙去亲吻朱丽叶。当家庭成为两个人的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办法迂回地去相爱。我们以为这样是浪漫，其实是因为他们运用了理性头脑而行动。 理性给予我们选择的能力，可以选择要去知道更多，或者保持一定程度的无知。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更加提醒我们，理性可以让我们选择热情。休谟说，人的热忱创造生命的目标，对他来说，理性就是热忱的奴才。理性不单止不会叫人冷漠，更加可以协助有热忱的人用知识来成就目标。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理性》，作者史蒂芬平克，由商周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一啲嘅劳工嘅情况，头先都讲咗㗎啦。不过有调查都关注到打工仔喺工作上面面对嘅压力啊。有调查呢就係话睇到啦，做咗过去成11年呢持续向使用者呢都做调查啦，就发现一啲受访者自己自觉个工作压力呢係严重嘅咁。亦都提到啦，即係有啲建议係咪可以政府都举办一啲嘅精神健康急救嘅课程，去营造一啲精神健康友善嘅工作环境呢。咁嗱，详细嘅情况呢、這个调查做咗咁耐，点解要做咁耐呢？或者当中有啲咩特别嘅发现呢？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雇员发展服务首席顾问黎嘉欣，早晨。 早晨啊，各位观众。 早晨，黎嘉欣。我见话个调查由11年去到2022年一路都做緊，点解做咁耐嘅呢个？ 其实呢，我哋都想即係透过个调查啦，去详细啲了解即係接受我哋服務嘅員工啦，佢哋嘅身心狀況嘅，咁我哋都想咧，其實持續地去關注員工嘅狀況咯。 嗯，問咗幾多人啊？其實同埋有啲乜嘢內容上面係喺個調查度係發現到啊？有關注邊點咧？ 其实咁多年嚟咧，我哋总共咧访问咗627人啦，咁样，咁主要有一个有三个好重要嘅发现嘅。咁第一个发现咧就系我哋睇到咧用我哋服务嘅使用者咧，可能佢哋咧喺使用我哋服务之前咧，佢哋有20% 可能都会想过即系伤害自己啦，或者系自杀嘅念头都会有嘅。 即系因为工作压力而到有呢个念头系咪咁啊？ 都有唔同嘅状况嘅，即系可能佢哋有机会喺工作压力啦、家庭压力啦，或者其他状况咁样咯。 嗯哼嗯嗯，其他咧仲有啲咩发现啊？除咗呢点之外？ 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都睇到咧，可能佢哋用咗我哋服務之後啦，其實佢哋心不在焉嘅情況啦、苦惱度啦，或者缺勤率咧，其實都有所改善嘅。咁最大嘅改善咧，其實就係、心不在焉嘅情況，咁就改善咗27%嘅。 點樣定嘅？即係嗰個人心不在焉，咁佢會話俾你聽我心不在焉噶嘛？定係點樣咧？ 係啊，因為喺接受我哋服務嘅時候咧，我哋會有一個前後嘅一個問卷俾佢有一個自行嘅評估啦，咁樣。咁佢係我哋用我哋服務之前咧，佢哋會有一個評估嘅。咁用完我哋服務之後，有另一個評估。咁喺呢個評估嘅對比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到即係同事用咗我哋服務咧，就會有一個咁嘅改善嘅狀況咯。 嗯，即係我見到話除咗話有心不在焉啦，亦都有睇到啊，係咪未能夠投入工作啊，或者對生活唔感到滿意啊，害怕翻工等等嘅個比率方面，香港嘅僱員係點樣嘅？ 香港嘅僱員咧，其實譬如可能投入到啦，或者工生活滿意度咧，其實佢哋如果用咗我哋嘅服務之後咧，其實佢哋都有所改善嘅，咁就係改善咗17%同埋24%咁樣咯。 嗯，其實你哋具體個服務係做啲咩嘅？呢個係點解會有咁嘅改善 是啊，我哋咧就是一个雇员支援服务啦。咁、其实咧主要咧系由雇主为雇员提供嘅一个支援服务嚟嘅。咁就针对可能佢即系雇员因为情绪啦、工作啦、家庭啦或者一啲身心嘅状况咧，佢觉得啊都好想揾专业人士倾嘅。咁佢就会揾我哋去即系倾一倾。咁而我哋嘅团队咧都会有临床心理学家啦、社工辅导员同埋家庭治疗师去就住唔同嘅状况咧去提供协助。 不過我見咧喺數字上面係咪話香港嘅僱員喺頭先我哋講嘅情況，譬如話工作嘅心不在焉啦，未能夠投入工作啊，對生活唔感到滿意等等咧，都話比國際嘅僱員係高嘅喎。有冇睇到特別嘅原因係啲咩咧？同個工作壓力或者環境有啲咩關係咧？ 其實都係嘅，即係幾個範疇咧，都係真係個 percentage 咧，即係高得比我哋都令我哋擔心嘅。尤其即係心不在焉嘅情況咧，其實係比國際水平高咗20%咁樣。咁我哋都即係都想再進一步了解啦。咁今次我哋嘅研究裏邊咧，就暫時未好確實知道當中嘅原因。咁啊，只知道咧個情況咧，就係真係要我哋好關注咁樣咯。 嗯，有啲咩行業特別嚴重咧？有冇睇到嘅？ 呢、這個我哋都冇特別去比較嘅，咁不過可能我哋服務嘅行業裏面咧，其實我哋嚟即係揾我哋接受服務嘅朋友咧，佢哋主要係一啲一啲係可能佢哋年薪啦、月薪咧，其實係講緊咧2万至4万咧，其實係會比較多啲嘅咁樣咯，咁就佔咗42% 左右嘅。咁而學歷方面咧，其實就係可能係53% 咧係大專或以上嘅學歷。 但我想知頭先就算講到譬如話自己有工作壓力啦，有心不在焉啦，投入唔到工作啦，都未去到話有個所謂精神健康嘅問題嘅。咁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即係呢啲只係一啲影響到佢可能嘅狀態、工作狀態咁。有冇睇到一啲話譬如一啲打工仔嗰個精神健康個問題真係有出現咗，或者有幾大嘅比率係咁樣咧？咁點睇呢個咧？ 其實喺呢個研究咧，我哋就即係冇特別話即係講佢精神健康嘅。不過喺我哋嘅服務裏面咧，我哋都睇到咧，大約有30%嘅服務使用者咧，其實佢哋都就住一啲精神健康，可能焦慮啦、抑鬱啦或者其他狀況咧而揾我哋咁樣咯。 咁你哋都係用你頭先講個僱員支援計劃係咪啊？ 係啦。 通常有冇話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有幾多人係用咗呢個服務啊？或者你哋機構嚟講係幫幾多企業同埋僱員係做呢啲嘅支援嘅？ 我哋其實咧我哋服務咧超過100间唔同嘅企業啦，包括本地或者國際嘅企業啦。咁其實都服務緊88万嘅員工同埋佢嘅家屬咁樣咯。 成個嗰、那個呢啲支援服務啦，嗰、那個成效或者未來仲有冇啲咩計劃嘅又？ 其實咧，我哋都會持續咧去繼續咧去邀請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去填寫佢前後嘅身心狀況啦。因為我哋都持續地想咧睇下可能會唔會有唔同嘅狀況，或者唔同嘅事件發生，或者唔同年度會唔會都有唔同嘅狀況，或者其實會唔會其實佢嘅情況係差咗或者好咗咁樣咧？ 我見你哋係咪話都建議政府都資助一啲中小企做呢個僱員支援計劃？那個諗法係點樣咧？點解要咁咧？ 其實呢，因為而家呢我哋即係都知道香港呢主要嘅員工呢其實都係受雇於中小企嗰度嘅。咁我哋睇到呢中小企呢其實可能佢哋呢未必有好多嘅資源去有一個雇員資源服務啦。咁令到佢哋呢可能員工就有需要嘅時候呢可能佢未必可以即時去求助嘅咁樣。咁如果員工有呢個服務呢就令到佢哋可以好快地知道自己的狀況，亦都可以迅速地呢去聯絡到我哋去提供個服務。 我见你哋建议系咪话雇主可以喺工作间设立一个叫精神健康急救员？具体系做啲咩嘅咧？点样急救精神健康咧？ 是啊，其實急救員呢就好似即係我哋即係身體嘅急救一樣，就係、是、我哋發現可能同時有啲狀況，可能我情緒唔係咁好啦，壓力大啦，咁其實我哋都希望呢嗰啲急救員呢係可以及早發現，及早去提供介入，即係可能一啲少少嘅情緒支援，或者係轉介佢哋去一啲相關嘅部門啦，可能係去我哋嗰度去接受一個輔導服務，或者提供一啲支援咁樣嘅。 即係呢個係輔導員你本身嘅員工要讀咗某一啲嘅即係課程咁先至做到呢個急救員嘅。 係啦，就鼓勵咧員工佢哋咧喺自己嘅機構或者公司裏邊咧，佢讀咗一個課程啦，咁就叫精神健康急救課程。咁就鼓勵咧，其實可能每間公司大約係有5-15% 咧個比率咧，就係一個精神急救員咁樣咯。 都幾多喎，5%-15%嘅員工係有呢一個嘅資格喎，你先。 係啊，咁其實就可以咧關顧到每個同事咯。 而家多唔多公司咁样做嘅咧？或者要读呢一个嘅课程，那个诱因大唔大咧？ 其实暂时咧就可能未必有好多嘅，因为可能即系可能同事公司都未必对呢样嘢系非常之了解啦，所以我哋都想透过呢个机会咧，让公司同埋员工知道，其实我哋可以咧自己学习一啲方法技巧，及早去觉察自己或者身边嘅同事，令到佢哋咧可以及早有个支援咯。 OK， 好啊，唔该晒黎嘉欣，同你倾到呢度。黎嘉欣咧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雇员发展服务首席顾问。咁讲到佢哋一个调查啦，调查就话睇到近40%嘅打工仔咧都话啲工作压力就自觉系严重等等嘅情况嘅咁。咁啊，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有个酷热天气警告嘅。另外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气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听日再见。